亲爱的你啊，我们好久没见，有没有长大一点？ 破旧的一切，走不出的余温，停在荒草漫天。 那是家里面，妈妈总在掩面，窗外酒气弥漫。 你想你打算忘掉满身斑斓，长出翅膀飞远。 孤单绕着思念，流淌着的不安， 每一步每一晚踩住了梦魇。你会翻过山，看到万丈青天，飞鸟正越过海面。你会迎着风，放着胆，唱着歌，把风景都看遍。你会翻过山，看到万丈青天，飞鸟正越过海面。你会迎着风，放着胆，唱着歌，把风景都看遍。你会翻过山，看到万里平原， 赤着脚，流着汗，攀过千难万险。